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 分别 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9月10号11:32:58钟，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道，对不对？ 对， 我们都上过学。 那必须的， 有过非常敬爱的老师。 是的， 今天呢？ 所以呢，今天 表示一下 34个教师节的日子，我们在此祝全市、全国所有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 桃李芬芳， 桃李满天下啊， 年华不老，对吧？永远都是。但其实我们的老师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年轻时代的样子，对吧？ 对， 我们都上学都是年轻的样子啊，都希望他们呢永远呢有一份好的身体和好的心情啊。 是的，然后教书育人，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桃李能够回报，开出芬芳啊。 是的，开出芬芳哈。 对， 今天呢是9月10号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针对这个，其实最近不是中分台刚刚结束吗？我们节目也策划了一系列的中分台的访谈，已经做过2期了，对不对？ 对。 今天下午还有一期也是做肯尼亚的部分哈。今天我们两个人跟各位带来的是非洲。非洲一说呀，有很多的国家，有很多的地方哈。但是海岛除了毛里求斯还有很多。 对，其实非洲的海岛我们可能了解的不多。一般去非洲都是大草原呐、动物啊，或者说这个沙漠呀，但实际上有很多海岛和海滩的部分。 我们今天呢一下找了10个，满足大家对于非洲海岛部分的一些向往和期待哈。我们按照我们节目的口号和宗旨排名依然不分前后的。 是的，哪儿爽就去哪儿， 旅行五件道。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呢，来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 皇家玉河游船提前停航了。 哟、 这个家说怎么会提前停航了呢？ 对啊，对啊，对啊。 船票怎么办？ 船票怎么办？旧船票明年还可以登，还可以登新船票啊、也是可以退的。 比较灵活机制哈。 啊、 到底是皇家玉河游是怎么一回事？了解一下哈。往年的九月哈、就是乘船赏金秋、这个秋景的最佳时机，但是有很多市民反映，今年京城水系长河皇家玉河游船从九月六号起停航了。 哎呀，怎么早了呢？ 对呀、之前呢，我们从网上购的票也不知道该退该留啊。记者昨天从景区管理方了解到，因上级部门的要求，游船进行油改电更新的改造，所以提前停航了。并不是不运营了， 是的， 是在升级当中。 没错， 预计明年四月改造完成，游客根据需求通过官网退票是没有问题的， 是可以的。 是的，是的。 其实这个介绍一下，京城水系长河皇家玉河游船连接的是西直门、紫竹院和颐和园。那往年春季四月到秋季的十月，不少游客会乘游船前往颐和园，顺便欣赏沿途的京城景色。但是近日有市民反映说，该航线已经提前停航。哎，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之前在网上说买的船票怎么办啊？现在告诉大家可以通过官网退票啊。 是的，上个周末记者来到位于西直门展览后海的后湖的皇帝船码头，只见码头再不似以前往日周末的熙熙攘攘了。售票处大门紧锁，只贴有一张停航的通知。湖面上呢没有一艘游船划放，落款为北京中和汇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停航通知中提到，应上级主管的部门通知，船只只是更新改造，大家不用担心。有些市民呢不知道该怎么退票，记者注意到呢，目前一些旅游平台上的相关项目已经停售，并附有相关的通知，因称北京市政府要求为贯彻落实环保绿色治理的措施，长河皇家玉河游船今年提前停航，未使用的票呢将顺延至19年4月1号至19年的6月30号。 是的，其实都是可以的哈、他们也都是向游客发送了告知的短信。其实目前北京市内许多公园都不允许烧油的船只继续工作了，所以呢也只能是改造船只油改电，其实也是为了更好、更环保，是不是？ 是的，是的。 以后呢船都是以电为动力了哈。 对，想起一首歌，我们的旧船票还能登上大家的新船了 哈。哎，是， 没问题，没问题。第二条呢，这个深港高铁的车票的问题哈、香港地区开始发售广深港高铁车票。 广深港高铁真的是太有纪念意义了。 第一张拿到票的朋友， 对啊，很兴奋啊，好不好？ 表起来。 对，来我们看一下哈。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九月十日，也就是今天的8点开始，广深港高铁各次列车车票在内地和香港同步发售。那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运营已经进入了倒计时。9月23日，广深港高铁香港段正式运营，这标标志着内地高铁网将延伸至香港，两地高铁实现互联互通。 对，之前我们曾经说过这个事情哈。而且广深港高铁是中国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了，全长141公里，其中内地段呢有115公里，香港段设26公里。内地段广州南至深圳北福田间分别于2015年底建成通车了，已经开始运营了啊。香港段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全资兴建，于2010年开工建设，现在已经卖票了。 对，你看这个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说，广深港高铁是香港与内地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和重要成果。为了早日实现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与内地高铁网互联互通和旅客的便捷出行，中国铁路总公司认真贯彻了中央的要求， 对， 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建立了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运营高层协调机制。反正就是一切都是顺利有序并且是效率极高的进行当中啊。 是的， 是 我们看到说这个广深港高铁的香港段开通运营之后，到底可以便捷到什么程度哈？如果在香港的朋友居住的话，可以到达北京、上海、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杭州、南昌、福州、厦门、汕头、贵阳、桂林、昆明等城市。 你看看多么的方便， 40多个车站内地。 其中你看，从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至深圳福田站，最短运行时间才14分钟，14分钟就到了。 就是玩一盘游戏，基本就到了。 对，你那一盘游戏玩的好点，还没玩完呢。 对呀、相当棒。 对啊，以前如果要是你坐大巴的话，其实还挺麻烦的。 挺麻烦的。 反正至广州南站的列车呢，最短是47分钟。上海虹桥的时间是8小时17分钟，到北京西站的时间是8小时56分钟。 想在香港住，来北京西站一趟，9小时生活圈。 是的，9小时生活圈， 厉害。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说再去选这个机票的时间或者是什么。 对，而且 火车永远准时。 对，我觉得这个就大家可以不用考虑什么延误，而且如果你要是去机场的话也很麻烦。 对啊，嗯，机场的接驳、出机就出关很麻烦的啊。 对啊， 哦，很麻烦， 其实是一样的，很麻烦的。 对，希望大家都把路把那个时间节省下来哈，放在景区和风景的地方哈。 对， 第三条关注上海的部分，上海的海昌海洋公园呢，我的天哪，10月1号起告诉大家 又一个 试运营吧。 啊，是的，是的，是的，又是一个海洋公园， 是 要落成开幕了。 好些朋友都在朋友圈里或者朋友问哈，哟，这中秋节10月1都来了，去哪儿呢？其实我们都说，是哪人多多， 对， 但是真的一直不如大家出行的热情，因为没什么假，每年 其实、这个、 也只有 这 时候。 对对 对, 对、啊， 我们虽然说，哎呀，为什么我们出门的人这么多？也这也是一个客观存 在 的 事 实，对，因为假就这么点儿。 了解海昌海洋公园的形象。 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座位于上海浦东的全新主题乐园将于今年的10月1日起试运营，11月16正式开业。 哇， 你看迪士尼是6月16，这个海昌是11月10， 要顺， 对，非常好的日子啊。这座主题乐园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滴水湖畔，总用地面积约29.7公顷，于2015年奠基启动。我天哪，才3年的时间就建成了。 是的， 公园包括人鱼湾、极地小镇、冰雪王国、海底奇遇、海洋部落等5大主题区，以及一座海洋主题酒店。乐园内共有3个大型动物互动表演场、6个动物展示场馆、2个影院以及10余项游乐设施。目前呢，园内场馆均已经处于工程的收尾阶段。 现在是9月10号嘛？ 是的， 还20天的收尾阶段哈。有一个统计哈，乐园正式开园之后，就11月16号那一天，承载能力达到6.4万人次，瞬间承载能力约4万余人，一开门， 哇，全都涌进去了， 6万，哎呦，主要客群。是我国长三角地区的亲子游客及年轻的朋友。 是的 啊，在试运营期间呢，园区核心区域及游乐设备将进行复合的测试，因为确实要安全嘛哈。逐步开放，并将采取阶段性的限流限量措施，很有必要的啊， 很有必要。 对， 同时呢，海昌海洋公园与上海海洋大学达成产学研战略合作，围绕打造世界一流极地海洋生物保育研究基地为目标，开展推进技术研发创新、生物保育和生态保护科普的宣传工作，还是非常有这个现实和环保的意义啊。那他们的这个负责人呢什么的也都是达成了合作协议，那共同推进我国珍稀特有水生生物保种和迁地保护技术交流、人工繁育、野化训练的科学研究。 是的，这些都是要有序的进行哈。 对， 想必在2018年的11月16号这一天，上海的某个区域又是有很多的人聚集到那个地方了啊。 是的， 希望呢一切顺利，安全，不要发生任何的事情哈。 没错， 刚刚2、3条是国内的信息哈，后2条是国外的。老说非洲很大很漂亮，彩虹之国哈。就是说这打疫苗这事儿啊，大家都觉得可打可不打吗？还是必须要打呢？ 还是得分地方吧，尽量大家还是要去了解清楚，能打就赶紧打一个。 我们今天了解一个详细的啊。 好的， 边避暑边看野生动物，非洲游现在是火了。付钱呢，就是去非洲之前别忘记打那个疫苗， 还是得打啊。 是的，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刚刚在我们北京举行过、 结束了啊。 对，非常的热烈。 是， 那峰会聚焦中非共筑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中非合作之路友谊之路的越走越宽。与此同时，非洲旅游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中国游客赴非旅游人次是持续攀升。 其实我们有大的数据跟大家重新的来定义一下哈。拿今年暑假来说，7、8月份去非洲避暑不是一句玩笑话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非洲似乎是一热代名词、是不是热， 炎热的代名词。 其实热带草原气候的非洲夏季体感是凉爽舒适的。真的一反大家的感受哈。 是的， 包括肯尼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在今年新晋为避暑网红目的地，其独特的自然风貌、气候特色以及壮观的夏季动物大迁徙，让出游肯尼亚的游客惊喜连连。 对，就是我们没有切身的或者说身临其境感受过，我们没有发言权。 对对 对, 对， 真的太壮观了啊。携程出境游数据显示，近3年赴非游客人数逐年递增，中国游客赴非洲旅游呈明显增长 长的趋势。2017年全年，通过携程这个平台报名跟团游、自由行、定制游付费游客的数量，同比2016年增长了60%。哇，今年的1到7月呢，的这个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也增长了超过70%。那这个旅游预测说，2018年非洲将成为接待中国游客人数增长最多的大洲之一。 是的，现在已经应验这句话了啊。而且18年的1月到8月这8个月的时间，付费旅游人次比去年同年翻倍，其中30到50岁的中青年，看吧，50岁都是中青年，不要感觉自己不行，加油往上。 我们还年轻， 我们 年 轻 人， 对中青年游客成为案例的，成为主游主力，占比近80%。但是我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其实我们是一档人间有人情，人间有人爱的旅行节目哈。30到50岁虽然被定在中青年，但是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 是 吧？就是劳逸结合很重要 啊。你想啊，我们是中青年，就意味着我们是承担最多的那一个年代， 对啊，就很 中流砥柱嘛。如果你这个顶梁柱要是倒了的话，怎么办呢？ 负荷很重要啊， 对， 你要做好及时的缓冲哈， 给自己加点盖。 对对对，与此同时，一批新进的免签落地签的目的地国家成为中国游客赴非洲旅行的新选择，说走就走的目的地越来越多。据了解，截至目前，非洲已经有20多个国家对中国游客免签落地签。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毛里求斯、摩洛哥、突尼斯等对华免签，埃及、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等对华开放落地签。 不错不错啊。除了签证政策的利好，中国民航实施的非洲发展战略使得中非之间的直飞航线越来越多了，也不要老转机了哈， 是 也让中国游客付费变得越来越方便喽啊，这都是一些非常方便的便利哈。 对对对， 也看到了很多的价格的问题， 价格方面也是有下调的， 非常有重要的信息。 对啊，你看和去年相比，今年非洲旅游整体价格有一定的提升啊，但是涨幅在15%左右，其中肯尼亚的出游价格当然还是最贵的， 最贵 分地方，单价在2到4万元之间，以深度体验游为主。 埃及 但是玩的是比以前要更好了。那埃及成为出游价格最便宜的目的地，单价大多都不会超过10000。 不错。 对，记者粗略的统计了一下，中国游客赴非洲10大热门目的地人均消费在9000到14000之间，还 好，不是那么的昂贵哈。 对。此外，在非洲玩呢，安全必须要重视。 来了， 很多非洲国家地广人稀，野生动物很多，游客要尽量避免和野生动物的直接接触。还有呢，到非洲旅游切记要提前打疫苗，并携带疫苗接种或预防措施国际证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黄皮书， 很有必要哈， 很有必要。 对，那个非洲呢，已经是我觉得19年有更多的朋友回去非洲啊，我们也会做很多相近期的报道哈。今天下午，今天下半段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享啊。 对， 希望各位听完这些之后呢，19年去非洲感受美丽的草原和海岛风光哈。 是的。 第五条呢，来关注日本东京街头，一说东京街头，一定有很多的想象在里面。 哇，那个繁华的都市场景，你能想象到的 都有，是吧？干净、时尚、现代化，哈、 是的，人流如织，但是井然有序。 最近告诉各位哈，自动驾驶出租车，自动驾驶出租车没有人， 天哪， 行驶在东京的街头。了解一下，因为东京出租车很贵的 啊、自动驾驶没有人了啊， 是不是意味着没有人能便宜一点呢？ 哦，我们来看一下啊， 内容之前有猜测哈， 是的， 了解一下， 一辆自动驾驶出租车日前驶上了日本首都东京的街头进行载客试运行。开展测试的日本日之丸交通出租车公司和 ZMP 自动驾驶技术公司说， 怎么说， 这是全球第一次为付费乘客提供自动驾驶出租车的服务，目标呢是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后正式推出相关服务，真的棒棒的。他们可能是人手不够，怕是，对，所以要出这种自动的吗？ 来看看当天的情况哈。 好， 大雨，没有大雨， 还没有大雨， 周妥，跟你开玩笑的，为了吸引大家关注这条信息， 他是想说大雨滂沱。 当天的测试呢，路段位于东京核心城区，5公里长哈。尽管测试车辆的全程设置为自动驾驶模式，但是驾驶和副驾驶位置分别坐着公司的技术人员 啊， 那以保证遇到情况的时候人为干预一下，毕竟是机器，对不对？ 对啊。 乘客提前从网上公开招募，单程车价92块人民币， 与当地普通出租车价格相当。 哦， 五公里92块钱。大家想象一下， 大家想象一下吧。 对， 此次测试呢，一直到9月8号，测试车辆每天在同一路段往返4次。 是， 两家公司表示说，希望将来自动驾驶的汽车。 刚刚他们说的是东京京都街头，那个首都街头非常繁华的地区。 嗯嗯。 想必未来前门，哎，当当车那块试验一下，还要不错嘛，对不对？ 是的。 把那人流分开之后，哎，感受一下也很好的啊。 嗯。 科技以人为本是最重要的。 哎，没错，一定是这个以人为本，然后呢，多多的去便利我们的生活。 是的， 嗯， 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东京的出租车的价格， 嗯， 5公里92块人民币。 对， 我们这3公里起价13。 嗯， 想象一下。 对，所以说这个差的还是挺多的哈。 是的，是的，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一首歌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之后的关于非洲的海岛的分享。 其实伴着当地的风土人情的音乐节奏类型哈，我们看看，其实我们的听友也去过非洲很多的海岛，见多识广。 对对对，我们的听友真的是，其实有很多都是，资深或者说隐形的达人。 虽然呢，我们节目经常会在该节目碰头会的时候要多跟听众沟通，可是我们的节目的设置呢，是跟听众沟通的这个节骨眼比较少。 是的，如果要是都沟通了， 对 对呀，我们就没有时间播资讯了。 是我们要找的一个非常合理的沟通的方式，希望在明年进入到节目当中哈。 对， 听听听众朋友的留言哈。第一位叫旅途学长， 你看旅途学长就一听就比较爱旅行，他说毛里求斯，它是一个非洲东部的海岛，这里与人们印象当中的非洲真的有着天壤之别， 可不是吗？ 清澈透明的海水，宽阔湛蓝的湖泊，以及鬼斧神工的火山地貌景观，景色特色又美丽的风景，会让你爱上这里。 看来是去过的旅途哈。第二个叫做杨炳明，他说，看着剧也能被种草啊，分不清是职业病还是压制不住骨子里对世界的好奇。 上网， 上网，十分钟之内查出了佛得角签证、机票、住宿政策以及媒体渠道。 哎呀妈呀！ 默默地将这座庙列入了我的 list。 哎呀， 去打卡 了。你看，这一看就是旅行的从业人员吧？ 佛得角，对不对？ 是的。然后Jessie，他说，海岛众多，我们选择毛里求斯的重要原因就是能体验到原汁原味的非洲风情，而最具非洲风情的喀斯拉自然公园绝对是此类体验的必选之地，骑着四驱车和动物来一次亲密接触。 这都是我们听众朋友去过的哈。今天呢，我们说的非洲最美海岛呢，依然是部分监控有 Top 10 十个入选的榜单啊。其实我们知道第一站并不是大家熟悉的毛里求斯啊， 并不是， 很多很多第一站就非常陌生，地点在坦桑尼亚。到底下面呢会有哪些岛屿榜上有名？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哈， 拭目以待啊。 谢谢我们的周驼和小白哈， 谢谢我们的边边。 那个片花之后马上回归喽。 好的，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见阴，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在26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9月10号12:03:1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感受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收听收看，下明年周三就实现了哈，确定 周三确定了，确定了啊， 我们培训了啊，我们都培训 了。我跟你说，必须得把这些好的图片 展现 让大家看到， 是吧？ 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疯狂的样子。 周驼会不会出现在直播间呢？ 周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 哎呀，从今天开始美容。 对，我跟你说，周驼其实就是个纸片人。 纸片人， 对， 但确实是谢谢周驼哈。 是的，是的。 今天呢，我们会知道是9月10号，在出去玩的时候呢，首先希望教师朋友们有假期，他们可以多出去玩。 对，是的， 两次呢，每年 教师节嘛， 对， 所以说我们也要祝老师们 节日快乐，桃李芬芳哈。 对， 你想每年都有寒假暑假两个假期，去玩吧， 去玩吧。其实我现在就是突然间很羡慕老师这个职业， 当然 他们平时其实也很辛苦， 对， 但是呢， 对对对， 好在有一年两次的假期 可以休息，而且他们做的工作都是相当正能量的工作哈。 是的，教书育人嘛， 接一打货嘛，对不对？ 嗯哼。 说完了这些，我们要带着一颗放飞的心情去非洲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感受海岛资源。 来吧，我们先来。简单的给大家来个概括， 来个播报 啊，播报。自然界精雕细琢的人间珍品，宝石般的蓝色晕染大片空气。延伸远处与天相接，仿佛天地连为一体，毫无界限。 迎面是清爽的风， 呼， 脚下是柔软的细沙 啊。 还有什么能比海岛更能完美演绎世外桃源？确实很 对，我要在海岛狂奔， 确实很让人向往哈、但是呢、大家会想啊，到这个地方呢到底麻不麻烦，轻不轻松？其实有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再到达一个海岛，需要一些接驳的哈、有些会就忽略这些，我们今天会方方面面说一说哈。 对， 嗯， 其实呢非洲的神秘粗犷吸引着无数向往大自然的游者， 当然而 在那片生机勃勃的原始大陆里，非洲不只有凶猛的野生动物，广袤的草原与沙漠，还有无数个风景绝美的海岛。 Top ten， 嗯哼， 第一位，排名不分先后。 对对对， 就没去过。 这个我们还真听过， 听过， 因为在坦桑尼亚的境内嘛， 说过、 但是确实没有去过。 桑吉巴尔岛， 桑吉巴尔岛， 嗯。 这个桑吉巴尔岛呢是由两座主要岛屿安古加岛和奔巴岛来组成的。 奔巴啊， 对，那桑吉巴尔城在安古加岛上，桑吉巴尔主要是指桑吉巴尔城了、那它是世界上最美的岛屿之一、它像一颗璀璨的宝石一样镶在了印度洋宁静的水面上。来到这里最该体验的是坐落在海中的一幢幢半浮半沉的海景酒店，以不同的视角来观看海滩美景，丝毫不逊于马尔代夫。 反正在海边建的酒店都很漂亮， 对， 海天一色。 是啊，它有天然的这个优势，对不对？ 你我发现其实在所有的海岛对比的时候、都会说景色不输马尔代夫，马尔代夫真的是不喜无形的广告啊。 是啊，马尔代夫说你看你们天天说这个 参照物， 对啊，说我怎样怎样怎样，可是你们每一个都是要对比我， 标本啊， 啊，对， 这是榜样啊。 是的，马尔代夫说榜样的力量，我这是我应该做的。 对，桑吉巴尔由临近的20多个小岛组成、原来是非洲的一个独立的国家，1964年加入坦桑尼亚，在印度洋的西部奔巴西的这个西南面啊、岛上以出产丁香闻名世界，占世界丁香销售的80%、 那一定很香啊。 对，很有味道，是世界最香之地和香岛美誉，是非洲著名的旅游胜地，拥有千年历史的石头城，带你穿梭时间，感受非洲阿拉伯地区、印度和欧洲等地区不同文化的汇集。 对， 岛上汇融着非洲传统的这个黑人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的混合，这是一大特色。 对，其实这个桑吉巴尔呢有石头城的美誉、市区西部临海一带就是古老的石城区，当年桑吉巴尔帝国的石造城墙、塔形堡垒和原苏丹王宫的珍奇宫至今还存在在那里， 很完整啊、不单有石头城、坦桑尼亚真的是旅游的圣地。 这不上周小美来说了吗？ 对啊， 来这个地方永远不会让你有失望的感觉、爬山乞力马扎罗、狩猎保护区、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还有恩戈罗国家火山，就是国家公园中活灵活现的火山。 是， 哇，坦桑尼亚的美景远不止这些，我们只是就是举出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啊。 是的， 看长长的海岸线，群岛环绕，广袤的草原，充满着浪漫情调的岛屿，维多利亚湖、尼亚萨湖，还有这个坦加尼卡湖，有着迷人的湖岸，鱼类也非常的多、还有五彩斑斓的多元文化，像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非洲文化在此融合，使之成为多元文化并存极富特色的国家，这就是坦桑尼亚。 第一站推荐的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岛、有机会去感受哈。 对， 第二名出现的这个说的不多了哈、圣多美岛。 哎，圣多美 搁哪呢？ 在哪儿啊？ 对呀、 这个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我的天哪，这地方都没有听过。 没听过。 热带里的一颗清新明珠。 清新的明珠，热带里的，绿意盎然的。 对，绿意盎然， 对吧？这个圣多美岛呢、是刚刚说的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和国两个主岛之一。 哦。 位于非洲西海岸几内亚湾，距大陆呢有点远，240公里。岛上无酷暑无寒冬，漫山遍野就是绿啊，郁郁葱葱，无论早晚午间、山头总是云雾缭绕，咱们远远的望去犹如披挂在树梢的轻纱。 是的， 云和雾遇到树木便在树叶上凝聚成一颗颗晶莹的水珠，滚落在地上汇集成流泉飞瀑。 因此呢，这个山间潺潺流水终年不断，汇合成上百条蜿蜒曲折的大小河流。这里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没有城市的喧哗和污染，有的是自然美和令人陶醉的诗情画意，一座完全没有人工痕迹的纯天然海岛，热带里的一颗清晰明珠。哎呀，真的是全年气候都非常的宜人 哈。 而且它的山间呢是常年笼罩在薄云，就是薄纱云雾下的这些林木自然景致真的跟山水画一样，只不过是热带雨林的风情。 对，你想想啊，一个海岛呢又漂亮，但是人多呢会折扣，这地方没什么人 啊、 人烟稀少，无人海滩 啊、 任你折腾游、 太好了，太爽了，我感觉有一种孤岛的感觉。 对，就是你自己的岛屿嘛、 对啊， 你可以去深潜，因为人少珊瑚保护的就好，这是自然而然的。 对， 喜欢咖啡巧克力的游客就不要错过了。 为什么呢？ 圣多美岛曾是世界上最大的cocoa生产基地。 我的天哪， 怎么样， 品尝一下各种巧克力与世界级的顶级咖啡， 爽吗？ 太爽了。 嗯， 这个我真的迷之向往啊， 迷之向往。 自从19世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人民引进了可可之后，岛上就广为种植啊，可可呢在这儿找到了自己非常适合生存的环境啊。 除了可可，还有香蕉咖啡、油棕和椰子。 哎呀，都是好吃的， 都是好吃的哈。 好饿。 这个地方叫做圣多美岛。 对，圣多美岛。 第三位涌入我们眼帘和耳边的是拉木岛，没听过。 拉木岛是在肯尼亚地区。 肯尼亚还有拉木岛。 对，这是斯瓦希里与阿拉伯风情的结合，很异域啊。 对对对，很异域 风情，异域风情的异域啊。 对啊，很开朗。 对、一个隐藏在肯尼亚东北部海域与世无争的热带岛屿。斯瓦希里与阿拉伯风情的结合，使得岛上建筑风格情调独特。你看，它还是有建筑和城镇的部分啊。 对， 这个岛无疑是幸运的。几百年来，岛屿上的生活轨迹几乎就没有什么改变，依旧保存着自己专属于自己的传统风俗。以及那份现代人早已逝去的淳朴真挚， 难得。历史上是重要的驿站哈、公元九世纪阿拉伯人开始在此定居了，15世纪郑和的船队在途经此地。 哇， 你看这都是一些商务来往的情况哈。 对对对， 19世纪呢那个繁忙的象牙和贸易呢达到繁荣的顶峰。而且这个拉木岛是拉木群岛中人最密集的一个岛了，有居民 1.7 万人，99%穆斯林，都是牛羊肉，对不对？ 对， 之所以人口在此集中，说明因为只有拉木岛才能打出没有咸味的地下水，有水才有人去居住、 对啊， 在这个地方每一秒似乎都被无限的延长了，因为时间是缓慢的、 对， 柔软的时光浸泡在这个小岛里，你能体验当地居民的独特印记。都能干啥呢？到了， 哎呀，那老多了。 说说， 悠悠的漫步海边， 慢慢走， 远处复杂的独尾三角帆被师傅们控制得非常的灵活平稳，对，跳起来， 不敢 跳起来可还行，不要错过这里的日出与日落。 对， 橙红色的余晖照映着整片大海，笼罩着宁静的海岛，让人只想停留在这一刻。 是拉姆岛，还是非常神秘和漂亮的地方？ 是的，下一个地方哦。刚才其实评论里面提到过 佛得角， 对，萨尔岛这个地方啊， 到底为什么要去佛得角？是因为萨尔岛呢？ 萨尔岛闪烁着蓝宝石的迷人光泽、位于西非佛得角东北端绵延10公里的海滩，洁白细沙与清浅海水在阳光下闪烁着宝石，就是蓝宝石般的迷人光泽。这里是无数欧洲家庭度假的选择，旅游设施正快速升级当中，不断有星级酒店在此落户。作为世界有名的旅游岛国，佛得角萨尔岛的圣玛利亚海滩以其平坦细软一望无际的白皙沙滩和色泽亮丽多样的海水著称于世，让人流连不已。绵延8公里，这个差不多8到10公里吧。这个的海滩呢，沉浸在蔚蓝色的海洋当中，温和的海水，宜人的气候，配以发展迅速的多家星级酒店， 对， 使其成为了文明的度假胜地，成为欧洲人的后花园。 反正是很多欧洲家庭的选择，一定错不了。 是的， 对不对？因为很多外国朋友其实都很挑剔的，人家选地方，是不是？ 对啊。 该岛呢是以盐场闻名的，有很多的盐场。鲜鱼、贝类是萨尔岛的主要菜谱。够了。品尝地道的佛得角料理是独一无二的享受，当地人喜欢直接来自大西洋的新鲜产品，而且南岸的圣玛利亚海滩位于机场南17公里，刚刚说过了、 细沙洁白，8到10公里的海水真的是成为闻名的度假胜地佛得角的萨尔岛。 是的， 下一位啊， 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呢。 科摩罗 的莫埃利岛， 这是个什么地方啊？ 我的天哪，听这个名字还蛮有这种科幻感觉的。 有没有蜥蜴啥的哈？有点这种感觉吗？哈， 科摩罗， 对， 西印度洋上四颗明珠之一，对，四大明珠其中就有它。莫艾利岛是非洲一个位于印度洋上的岛国科摩罗三大岛当中最小的一个火山岛，面积是211平方公里。2001年，这里建起了莫艾利海洋公园，是科摩罗全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那科摩罗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呢还是以农业为主，香草、丁香、鹰爪兰等香料产量居世界前列有着香料岛之称。 工业呢？ 工业基础很脆弱，你看这个形容词啊，严重的依赖外援，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海岛风光秀美，伊斯兰文化引人入胜。 是的，即使不发达，但是应该有淳朴的民风了，对不对？ 对， 是那样慢慢的生活节奏哈。 对， 在这个地方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物种，你能看到海豚、珊瑚、百头鲸鱼以及千只海龟，很大自然的风光哈。截止到大概是4年之前哈，客房760间，床位880个，现在应该是很多很多升级换代了啊。 是的， 抓紧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叫诺西贝。诺西贝岛，哎，这个地方大家很熟悉， 马达加 斯加。 那个电影哈。 是的，马达加斯加最大最负盛誉的岛屿度假地。 是的， 马国最大的也是最负盛誉的岛屿度假地就是诺西贝岛。 诺西贝。 200多公里的环岛海岸，不同于一般的，对呀，200多公里海滩度假胜地，整个岛都笼罩在悠然闲适的气氛当中。 是。 诺西贝岛被评为2013年世界最佳海岛目的地，非洲最佳海岛就是度假海岛。2015年全球10佳海岛、全球最佳潜水地等等，这个美景大家可想而知，是折服了不少慕名而来的人。 我觉得这个莫西贝岛的宣传有待提高一下了。 这么美的岛屿，我们都不是很知道呢。 我们这么多里边就知道一个毛里求斯出名，其他都不太出名，对不对？ 对， 这应该好好的宣传哈。 是， 这里的游玩方式丰富多样，其中一定不能错过的是潜水与海豹。马达加斯加有着世界上最漂亮的河床之一，资源丰富的海底是一个绚丽多彩的海洋世界。你说是奇幻的潜水也好，海钓也好，最后吃一顿满足的丰盛的海鲜大餐， 是 人生都显得特别满足。 哎呀，而且这里呢还能就是看很多的鱼，打高尔夫，是不是？然后呢，像这个钓鱼的环节，像小丑鱼、蝴蝶呀、狮子呀、麒麟呐。 除了毛里求斯呢，其实还有两个，我们再说一下，简单说一下。 现在还有很多越来越精彩的海岛了。 地区突尼斯，岛名叫做杰尔巴岛。 杰尔巴岛。 对，另外一个呢是来自于留尼旺，算是。 留尼旺其实大家现在已经是 熟悉的， 对它有比较熟悉。 是。普拉兰也说过的塞舌尔的。 塞舌尔的岛屿大家就不用说了。 那就咱把杰尔巴说说呗。 对，我们要说说杰尔巴岛。 对，杰尔巴岛走一走。 杰尔巴是这样的。它呢被称为撒哈拉遗落地中海的一粒沙。 一粒沙。 一个有着传奇历史的海岛。 嗯。 欧洲游客居多。杰尔巴岛的海滩呢不止于风景的壮丽，还有整个岛屿都散发着风情万种的阿拉伯异域情调。在海滩享受完阳光之后，您还可以来到老城区漫步鲜花点缀的文艺小镇。 是 啊，那简直是太美了， 对吧？今天我们到又穿了一个涂鸦的牛仔裤。 是的，如果我站在花丛中，哇，真的是分不出来呢。 对，就是希望各位呢生活有多点点缀哈。 对，要多姿多彩。 对，这里是充满自由艺术气息的小村子。 对， 墙壁上画满了艺术家们所有朋友的涂鸦之作。 我太适合去了，今天 颜色浓郁逼真，如同掉入色彩的王国一般。 对，我觉得在这儿拍照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棒。 对， 嗯。 我觉得就是旅行啊，我有一个感受哈。 你说 周末出去了一趟 啊？周末出去了？ 周末的时候，那周末嘛，休息一下。 是去长城了吗？ 去山东了哈，回山东了一趟，就是家乡的美食 啊。 你很久没吃过正宗那种馆子菜了哈。然后还是一帮人去，因为比如说咱俩到的朋友去饭馆点菜，顶多4个菜，点多是浪费， 对 不对？ 对。 那么一大个菜单点4个菜，而且点你还知道的菜，那个味蕾也就知道它是个什么冲撞了。 一下去了十几个人 啊， 一下点30个菜的时候， 妈呀， 你才知道这个菜的味道一个比一个好吃，没吃过的菜太多太多， 30多道菜，十几个人，我觉得根本吃不完。 嗯，不是那个，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展示嘛。 啊，展示， 展示， 哦， 就那些菜做的，山东量也很足。嗯、 对啊， 海鲜，你想想、 嗯， 山东有海，对不对？就那个味道吃下去之后，就简简单的说一个大炸带鱼。 嗯， 我们在北京餐馆吃带鱼，应该是冻鲜的。 嗯， 冻的那边肉都是软的。外焦里弹、 哦、真的是，我之前去山东的时候就是随便找了一家小馆子， 外焦里弹， 对啊，就是本来以为他们也做当地菜，然后也有东北菜，我说哎、 嗯、 我就挺好奇的，我说在山东居然也有东北菜吗、 嗯、 然后我说那尝一下，没想到非常的正宗， 是不是？ 嗯， 哎呀，旅行啊有一种感觉，就是你要吃到当地的物产的时候啊、 嗯、 你觉得特别的开心。 是的、 嗯、也羡慕当地老百姓、啊、 是的、 嗯、 就是你到当地去到任何一个地方，然后你吃它的这个当地特色菜，一口就能让你知道什么才叫正宗。 是的，我们老说在自己生活的地方呢、 嗯、 确实每天反复啊重复啊、 嗯、 会有一点内容的枯燥和节奏的这样一个快快了哈。 对啊对啊， 有机会去感受一个慢生活是一件好的事儿啊！ 是的， 那希望最舒服的方式感受这个世界的美丽。刚刚我们这个借着中非论坛的契机哈，又说了一个非洲不但有草原和野生动物、国家公园，还有美丽的海岸线。 对， 很多很多啊，也希望大家不要错过美丽的非洲哈。 嗯， 今天是9月10号，再次祝各位老师朋友们 节日快乐！ 谢谢你们哈， 谢谢你们， 明天再见喽， 拜拜。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灰椋鸟，椋就是左边一个木字旁，右边一个北京的京字。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接地气儿的名字，叫高粱头。我们主要栖息在低山丘陵和开阔平原地带的疏林草甸、河谷阔叶林，散生有老林树的林园灌丛和次生阔叶林，也栖息在农田、路边以及居民点附近的小块的丛林当中，所以您可能会经常看到我们的身影。我们是典型的集体主义者，因为除了繁殖期才成对活动之外，其他时候我们都是成群集体活动的。 我们的体型会稍大一点，头顶到脖子后面是黑色的，前额和头顶会有些许的白色，面颊和耳朵的地方覆盖着乳白色，微微有几缕黑色的纵纹，上体是灰褐色，尾巴上是白色，嘴是橙红色，尖端还有点黑色点缀，走的都是国际流行范儿。 每年的三月末四月初开始，我们就会来到北方的繁殖地，和大家一起欣赏北方的春夏美景。而到了八九月份，就像刚才说的，我们又会集体的成群南迁。说起我们的美食，主要是以品尝昆虫为主，但是不能总吃肉啊，偶尔我们也会吃一些植物的果实和种子，荤素搭配，营养平衡，才够健康。 这几年由于大兴区深入推进绿色生态环境建设，您经常会在大兴区的各个公园看到我们。不过要特别提醒您，我们的胆子小，所以您千万不要吓唬我们，因为我们乐于集体生活，只要鸟群中有一只受惊飞起，我们其他的同伴也会整群而起的。 不光是惊扰，我们对居住的环境也是有要求的，山明水秀，绿树成荫，空气清新的地方才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为了让我们留在大兴，这里的朋友们没少努力，他们对大兴区的各类污染源做了底数清、情况明，重点监察各类排污企业达标排放，做好道路、背街小巷的深度保洁，将环保职责落实进一步常态化和制度化，全区力争达到无浮土、无异味、无黑烟，有切实可行有效的协调和管理机制。同时为了提高大气治理的精细化水平，破解基层高排放柴油车治理难题，大兴区环保局的朋友们全员上岗，全时执法，严厉打击各类超标排放行为。 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您在大兴区的南海子公园、碧海公园及兴旺公园、念坛公园都能看到我和伙伴们的身影，也希望我们的光顾能给这里的居民送上一份快乐，也算是我们对大兴朋友的一种回报吧。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没联络，孤单就像连锁反应，想要快乐都没力气，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让现在的我可怜到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拉走你，在我感情的封锁区，有关于你绝口不提，没问题。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谁也没有时光机器，已经结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